河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六合彩潮文。曾经有人讲过，正常读过书、识计数嘅人咧，系唔会买六合彩。但呢个讲法系错嘅，仲要大错特错。六合彩对我嚟讲咧，唔系赌博，而系将你个重获生生嘅投胎券。如果你问我向上社会流动嘅机会喺边度，我会答你，一直都系马会。8000万唔系一个细数字，但到底啊，我攞嚟做咩呢？具体嚟讲啊，8000万可以养20个仔，8000万咧可以买80万嘅蛋挞，啊，8000万咧可以买1亿6000万嘅胶袋，8000万咧还能咧照记80万次，当然啊质素不会太高。22、27、28、29、40、42、46、49，呢7个投胎密码深深咧印喺我脑海度。立即就 check 下我张投胎券，睇下有冇呢7个数字。嗰个兴奋咧，嗰种刺激咧，嗰种期待咧，啊，如同啊父母啊睇住啊刚出生嘅新生命嗰个心情啊。睇下睇到22就觉得个新生命啊大概要出嚟啦。再睇望到27啊，打算啊明天就上班咧，毒打啲衰老班。再睇下28啦，开始啊去半岛啊订袋食鲍鱼。再睇到29号，又中一个，中咗4个啦，已经系呢个3、4奖噶啦。考虑咧买保时捷定系法拉利，最后哇中啊，第5个字都中埋。42问人啊8000万咧可以买咩明星啊？再睇睇到46中晒，我竟然中晒6个号码，可惜嘅系天意弄人，呢6个号码竟然分别印喺6张唔同嘅彩票。呢、这个情况就好似搭真巴士都系得阿叔嘅隔篱有空位，学生妹啊冇礼品啊。学校吊真位咧都系猪扒牛扒为伴啊，沈佳宜冇你份啊，连搭把地铁咧都要撞到食紧饼嘅人，然后闹你系狗，资源错配咧啊，投胎啊成日失败，幸运咧都唔理我，缘分咧亦不曾相见，算得之我幸啊，失之我命啊，我攞住个百佳袋喺黄埔嘅街头上攞住和记出嘅 iPhone 啊打俾阿强啊，阿强听日一定会好天嘅，你点知会好天嘅？因为听日仲要翻工啊嘛，啊！今次市民系献金啊，世上没有中奖，但仍只有中伏的同事，这里啊没有末路，而你也咧不曾系孤独啊。 喂，咁啊嚟到我哋今集男人风咧，一开头有个六合彩潮文咧，嗱呢段嘢咧就系因应住我哋今日个主题嘅，咁我小弟上网啊抄咗呢段片啦，咁啊睇到。9000多人浏览啊嘛，系嘛？咁我哋又浏览多次啦，喺呢个男人风嘅节目里边，咁样样咧就要先鸣谢翻咧，即系设计呢条片嘅黎特系嘛，仲有一个达哥唔系设计，咁啊达哥就声演嘅啊嘛，呢啲系高登嗰啲潮文系嘛？喂，但系唔系我首先想讲少少嘢先，我唔明呢啲做乜叫潮文咧？ 做潮文 讲潮文，个定论喺边度嚟嘅咧吓？用一把咁，我覺得有啲老土嘅聲線去演繹一段又唔突出，又毫不新潮嘅內容咁樣，有六合彩好多人講咁樣講，係嘛？佢內容又冇乜創意咁啊，成翻係啊嘛，8000万啊咪啊，可以照記80万次，你有咩睇法咧？ 8000万、80万次呢、這個， 但佢講到明啲質素可能就 明，唔係好高， 貨就價啦， 1000蚊如果。即係咁嘅樣嘅，翻去瞓啦！我不如打飛機唔好，打飛機唔使錢啊嘛！ 得OK。 再講啲真嘢，自己啲嘢唔好攞出嚟。 唉，我代呢位講，我代街講嘅咋。 而家嚟到聽到呢啲嘅嘢， 擺明曬你啦。 唔係講呢樣，唔係講正經嘢咁咩？呢度 唔想講嘢，所以遲啲先入嚟。喂，兩隻 OK 啊？咁啊，即係潮文啦，係咪咩啊？你话乜嘢都做得讲得嘅就唔系叫潮文啦， 唔系我而家都做啦，阿刘丹都讲啦，仲系潮文，仲系呢啲， 唔系即系有啲老一辈嘅， 阿爷唔系好潮嘅咩？潮足几廿年嘅咩？ 哇，佢个仔啊潮， 一啲啲啦，喂，佢个仔娶咗个咁嘅老婆，真唔方潮得去边啊？整容整到 好。 讲 嘅咋？唔系你口无遮拦一齐啦，即系咁样样。 O K， 好的葡萄要酸的啫。 介绍我哋今集男人帮嘅嘉宾咧，就系有呢个嚟自亚洲电视啦，亦系呢个六合彩家传户晓嘅主持啦，就是蔡国威先生啊。 系，大家好，大家好。 好同事好朋友啊。咁另外主持咧有阿咪啦，有 Carson 啦，亦都有 Jerry 梁浩佳嘅咁样。我哋今集啊请咗六合彩嘅人过嚟啊，梗系要讲个六合彩啦。因为其实要讲嘅咧就系咧，太多人以为六合彩系一啲好容易掌握嘅一啲嘅節目啦，咁大家因為同埋個 focus 咧就係、是，喂大佬你睇邊幾個 number 跌落嚟嘅啫，係 係 喺佢哋心目中可能會係邊個講邊個主持有乜嘢關係，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陳啟泰做主持夠叻啦，係咪？陳啟泰兜口兜面同我講啊，認真講嘅，佢問我啦，首先啦，佢話你夠唔夠膽做個六合彩主持？我話老實講，真係唔係好啱風格。 有冇卡？ 喂，風格 呢樣嘢， 風格啊，真係唔係好啱，亦都冇乜，即係唔係好啱嘅，即係覺得即 係忍住笑啦， 係嘛？其實冇乜渣啦。咁阿 Ken 話咧，即係阿陳啟泰佢話，我都唔敢做。 唔係你有冇 cast 過啊？ 冇，唔會揾我哋 cast 嘅嗰陣時，即係覺得我哋個風格唔啱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要謹慎起上嚟咧，你就要真係200%謹慎咁嗰啲，但我哋係自由波去嗰啲就唔得嘅。 47唔係41咁，咁要講到足咁。 好啦，睇下邊個先咁樣啊？即係輕佻少少又唔得， 你就問下佢講錯少少嘢，嗰啲 email 多到咧。 係啦， 我頭先先睇佢嚟， 但係你又不能太拘謹。 嗰兩位家有喜事咁，嗰兩位。我谂起啊， 麻春秋，麻春秋， 系啊，唔系即系 鉴长， 鉴长嗰两位， 哦，讲鉴长， 我同新呢个，咦，录影嘅就分开录噶两段，冇衔接过佢又冇表情，佢介绍佢两位，佢点头都唔点下咁样。咁样咯，定咗嘅。 同埋每一集嗰啲受惠機構啊，嗰啲係監場嗰啲太平山新式 SBS 嗰啲咁嘅嘉賓啦，係咪先？即係哇，你嗰啲係不能夠喺嗰個位一甩咳咗嘅話咧，你嗰一集就可能跟住你都好問水啦。 都有少少機會嘅。咁同埋我今日上嚟，我先第一次睇到嗰個六合彩潮文，即係你哋唔俾我睇嘅話，我完全唔知道有一條咁嘅片嘅。不過你頭先佢講到咧， 拍戲嘅人自己唔睇戲啊嘛， 真嘅。同埋你頭先講到話咩開第三個 number 成又中。就話已經去半島訂啦嘛，其實真係傻嘅，佢呢個真係唔係潮文，三個字嘅時候得40蚊，點解你會打電話去半島訂呢個鮑魚咧？冇可能嘅事嚟。 哇！佢話半島訂鮑魚啫，幾多 包？但係你三個字40蚊啫喎。 40蚊嚟啦，你罐頭都唔得。 你明唔明啊？佢冇話半島酒店。 我張電腦飛得啱啱回到半島 係咯。咁所以就即係我第一次大開眼界啊！呢個潮文咁都 OK， 幾得意。 學到嘢啊！ 學到少少嘢。 喂，但係真係嗰個壓力真係唔簡單。係嗱，頭先我哋開。就咁講啦，係咪啊？引用咗陳啟泰都話冇乜信心做六合彩嘅主持咧。其實即係我諗六合彩係全世界最難做嘅主持。嗱，新聞都有 Q， 有新聞都有 Q。 系嘛？但系你佢哋冇嘅喎，佢哋真系靠記憶嘅啫喎，噏曬咁多，喂你每一集個機構都唔同名， 係啊， 嘉賓又唔同， 電話號碼都唔同。 但係歐秀嘅機構介紹係近幾年嘅事嘅啫嘛。 基本上由我接手嗰時已經有 了，即係整蠱你 啦。我未做之前都有嘅，咁但係早一兩年都有嘅。嗱，我接手之前係 細個睇係冇 嘅，之前冇。阿東叔係吹嘅啫嘛，齋吹嘅啫嘛。 叫話睇畫面講出乜未講乜咯， 佢中意想講乜就講乜嘅，即係會形容話就哇嚟緊而家咧就啱啱開完呢個20咯喎，跟住會開啲咩咧咁樣，即係佢會係自己 即係報六合彩報到好似跑馬咁喎。 係啊，佢會嘅嗰陣時佢。用好多方法嘅，所以點解嗰個年代又會吸引到咁多人睇就係咁嘅原因。 佢嗰時勁嘅，唔係話你唔勁啦。佢嗰時諗法 好明顯， 即係跟翻個你而家跟翻次序報啊嘛，細至大啊嘛。佢嗰時唔係嘅，就嗰時順開咪去翻講。 因為科技又唔犀利，唔可以即刻幫你調翻。 佢去到㗎。 我一講起東叔，我哋出埋有埋阿東叔一齊做嗰條片咧，因為呢個係經典畫，即係畫時代嘅，即係幾代六合彩嘅主持咧，咁咪一齊咧。梁叔呢個應該係就係邊個時間啊？ 啱啱就上年中秋嘅時候嚟嘅，咁啊啱啱就公司係啦8000萬啦，咁同埋就即係諗住有個 gimmick 就揾翻阿東叔出嚟噶嘛，同我一齊去 partner。咁啊，另外大家見到嗰個女主持咧，其實就係第一代嘅女主持嚟嘅，亦都係嗰陣時咧就拍住阿東叔嘅。 出咗幾代女主持咧？ 哇，數唔到 好多。 因為基本上馬會我諗由東叔嗰陣時一開始做啦，即係有 partner 啦，有女主持啦，跟住之後咧亦都東叔冇做之後咧就。大部分應該全部應該話都係女主持做嘅。 系啦， 正常 系基本上都是女主持做的，咁好多时候我哋嗰阵时应该有啲亚姐啦， 系 咁啊，亦都好多女艺员做过啦。 我记得过年有个陈嘉媛啊， 啊系啦，我哋今年新年啦，啲凡亲有大嘅 jackpot 做过女主持，近期就系戚代代啦，系咪？ 诶，戚啊，啱啱之前系啦，戚代代啦，咁再韩燕华啦，即系何慕斯啦，咁再之前应该有杰儿姐姐啦。啊，大家如果我嗱，你哋两位都系 杰儿 姐姐，阿石就应该记得 陈嘉臣啦，唔关事。 你兩個唔好咁，呢啲合作嘅嘢係集體回憶嚟嘅，你使乜坐開咧？真係 我哋集體投注嚟。 我哋想講嘅就係，大佬啲女藝員出嚟，佢哋應該可能會識嘅，梁碧芝啦，係 啊，碧芝都做過，係 啦，碧芝都做過嘅，係啦。所以其實基本上一路以嚟都係女仔做主持嘅，就算 even 啊，去到 TVB 嗰幾年 係。 TVB 都是用女 artist， 都是用港姐 咁，所以你真的很難得喎，蔡國威啊，真係能夠令到即係各界都信，非常之信任，仲係即係好。而家諗緊嗱，我唔知啊，係咪話六合彩將會係移去第二個頻道，即係移去第二個台度做啊？ 嗱，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啦， 即係連埋賽馬嗰啲， 賽馬 嗱基本上咧亞視嗰張約同馬會嗰張約咧係去到2015年嘅， 即係出年啫咯， 係啦，去到2015年嘅，係啦，咁所以話到時2015年有冇變化咧？咁啊，到時大家先知。 有冇可以首創一個主持不跟電視台的去到哪都是你做的啫？ 誒，呢個我都想嘅，不過要睇下，要睇馬會啦。 嗱，即係話繼東叔之後。再任時間最長的男主持 基本上是，同埋再任時間最長的主持都應該是我咯，即因為之前的女主持基本上都是每兩年就會轉一轉嘅。 而家係幾年啊？ 做幾耐？ 我已經唔經唔覺做咗七年啦。 哇！ 即七年啊！ 係應該係繼東叔之後最長。 佢身邊啲女仔不停咁換，但 係屬於啊， 因為佢你會有傾到 啊過多幾年啦，蔡國威又企中間嘅。 系 啩？有冇有？有冇？ 但系东叔做咗17年嘅， 哦， 东叔做咗十， 某远啫， 走十年， 某远啫， 走几多十年啊？咁 你唔知噶嘛？ 真系一个 generation gap。OK， 咁真系即系嗱，同埋咧就系咧，我就想了解翻咧，就系搞猪嗰阵时，应该系咪属于系个心情系点样样咧？嗱，个画面又唔系剔住你啊？ 其实。搞珠嗰個成績，講翻少少頭先，你話即係做六合彩點解一個咁難嘅節目先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五分鐘到嘅啫。五分鐘嘅節目其實就要包含曬，就係一開始有啲 greeting 啦，即係要講話啊，今日係咩日子啊，咁即係搞珠啦咁樣。咁跟住又要介紹兩位嘉賓啦，介紹完兩位嘉賓之後，要介紹嗰個受惠機構啦。跟住就搞珠，搞完珠之後咧，一大 lock 嘅資料咧，你就要講。咁但係嗰五分鐘裡面，其實因為係 live 噶嘛，咁你係完全不能夠。有絲毫，我覺得係即係不能夠錯啦。尤其是當你講嗰六個號碼就，即係觀眾其實好根本上睇呢個節目，我覺得真係係最主要想知道邊六個號碼啫嘛。 同埋咧，唔好以為冇要求喎。雖然集中係你開咩 number 啫，你試下有少甩卡咧，即係啲香港人啊，即 係有好多投訴嘅。 你講乜嘢啊你？ 十九，你咁啱講啫， 你整十九嚟嘅。 上年係錯過一次， 係所以其實你話成個過程，你話好似頭先啊，即係阿傑仔問我，即係話當搞緊豬嘅時候個心情係點樣咧？咁我最記得即係我由初做嘅時候咧，其實我每一個 step 咧都係好驚嘅。因为即系你真系好担心自己会讲错嘢，因为一讲错嘢咧，你就知道好大件事嘅。咁你讲错嘉宾名嘅时候就算啦，即系有可能即系嗰阵时觉得即系你 一讲错 嘉宾错嘢， 我讲错嘉宾嘅名嘅时候，可能俾人闹两句。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可能亦都会有人投诉嘅，即系话哇，你搞错连嘉宾嘅名你都讲错咁样。咁到你讲波嘅时候，你更加惊啦，因为一开始已经话俾你知就，你一定不能够错嘅。咁但系咧。嗱，舊嘅而家大家見到呢個攪珠機咧，其實係新攪珠機嚟噶嘛。之前嗰部咪即係風車旋轉型電動， 有得賣喎，圓形嗰款咧，細個有得賣啊嘛。 嗰部攪珠機咧，我話俾你聽，就基本上咧就好睇啲嘅。個波出嚟咧就冇咁反光嘅， 反而而家 咁而家呢一部咧，其實咧個波咧係好反光。 我以為死，有個你都有個 mon 睇添。 我前面係會有個 mon 嘅， 好似而家咁樣睇到嘅。 係啦，都會有個 mon 嘅。咁但係咧。都會反光的嘛，即係你睇嘅時候個波可能啱啱反光嗰個位咧，喺個數字上面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好驚啦。 OK， 咁呢個你就會見到就即係。 會怕講錯咯，同埋呢啲嗱，譬如如果調轉咗嘅時候，你翻中嘅時候，我有時會係個球我要側嘅，即係擰一擰咁樣。 四廿一， 呢個係四廿一 ，OK， 哦，特別好嘛，係四廿一咁樣，即係變咗其實講波嗰個嘅時間咧，係絕對好集中咯，嗯，即係不能夠錯。 喂，即系得唔得？梁浩佳，你得唔得？ 主持我 cast 过啦， 吓，即系唔得啦。 你见到我坐咗喺度，唔系我唔系企喺度听东叔隔篱，即系证明我唔得啦。不过问我之需咩？我同阿蔡国威讲过，我就系需要英文啊嘛。 哦，系系系，一 齐啊，我背晒所有嘢，睇晒全部 run 一次，正常 run 一次。嗰时 cast 好多人都 cast， 好多人都 cast。 跟住原来再问翻我奖券基金嗰边就话我个英文讲得唔够标准。 因为点解会英文？其实都系其中一 part 咧，因为其实除我哋講中文之外都要有英文噶嘛，咁其實大家會知道就係馬會係一個即係英國嘅即係傳統一個公司啦，咁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好注重個英文嘅發音嘅，咁所以基本上如果可能係稍微爭啲，佢都覺得唔得。 其實如果有埋普通話版本嘅話， 可能咁可能 要惡魔啊，更加多瀏覽咯，或者 就大件事啦。 跟住仲要講埋呢句，好，我哋完咗呢條片，翻嚟先啊，翻嚟先。咁啊睇到咧，即系几代嘅六合彩主持啦，咁啊即系坐任第二场嘅就系蔡国威先生啦，好犀利啊！ 不过 东叔几 好 嘅， 我做合作过两次啦都，系我第一次做嗰期同埋呢一期。兩次 okay， 你第一次做嗰期， 你第一次做 即係交接咁樣 交接嘅。 哦， 嗰次咧就我第一次 佢最後一期咁樣， 佢唔係最後一期，而係特登請佢翻嚟，因為嗰晚係三十週年，咁啊亦都係請佢做特別嘉賓嘅。嗰陣時就係阿燕華啦，頭先講何燕華做主持嘅，咁啊跟住咧就請佢做嘉賓，順便就 announce 就係新一個 介紹今日嘅新人蔡國威咁樣。 你對上係邊個？ 嚇， 你對上係邊個？ 我對上一個應該就係杜秋霞。 哦，仲有阿葉婷之，葉婷之有冇啊？ 葉婷之冇，杜秋， 杜秋，哦，係啊， 兩個女仔係。 杜秋霞佢都做到啊，真唔係底位喎，因為呢啲我哋前亞視。同事真係埋位真係戇居居咁樣啫， 抽下都幾戇居居下嘅， 可能真係有 你檢到下啦，佢 唔 係 而家我咁， 即係嗰啲戇得嚟咧，又可能咧係 個 有啲灰啊，唔係有啲灰， 可能嗰啲唔係戇居，嗰啲係太過分冷靜，可能有適當嘅過分冷靜咧，做六合彩就 OK 嘅， 啊係啊都 係，即係你要好冷靜先得。我哋跟住再下一條片啊，嗱呢個咧就係講翻咧，舊年嘅六合彩直播嘅期間咧，就係曾經出現過咧一啲。一啲嘅叫做少少嘅瑕疵啦、意外啦咁樣， 有 FM 咁啊呢條片就我唔知喺邊度揾到咧，個咩樂透彩大陸嗰啲唔知佢哋上邊啲人吸落嚟咁樣樣，係嘛？即係個中間咧就係你會見到咧，叫做係蔡國威個師妹啦，呢個啦，周嘉莉係嘛？ 啊係， 周嘉莉 咁啊有兩次呢個人咧個 bad shot 入咗鏡，果然唔係俾佢嘅 bad shot 嚟啊嘛，因為 頭先嗰個下邊捐個係咩啊？ 咪就係咯， 誒冇冇冇，而家未有。 頭先有嚿嘢喺下邊行走，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係佢嚟㗎啦，已經係係得佢可以行埋去嘅啫嘛。嗰位做咗邊個人，無端端走埋去啊？ 佢身形已經唔係高㗎咯喎，都影到佢。 周嘉莉都係一個高挑嘅美女嚟㗎，係嘛？即 係出事嘅時候應該就係呢個時候發生啦。 係啦，就係而家咧嗰晚嗱，阿蔡國威幫我哋形容一下發生咩事啊？ 左邊邊啊？ 應該咧嗱，其實頭先咧搞出嚟最尾個號碼咧，應該就係十六號嘅。咁但係點知咧十六號？出唔到，咁特別號碼係三十號嚟噶嘛？咁其實三十嗰個咧，成家都喺最尾 爆咗 個位置，係啦，最尾嗰個位置先出現嘅。咁但係佢就變咗做正獎號碼，咁所以其實就呢個係一個意外， 電腦錯， 嗯， 係啦， 佢行出嚟睇波啦，真係行出嚟睇。 咁因為冇辦法，嗱，你頭先見到佢點解佢會喺嗰度翻過嚟咧？其實我嘅右手邊其實就係嗰個攪珠機嚟嘅。咁、所以其實好近地呢，如果佢要好 double confirm 嘅話，佢就可以行埋去望住嘅。咁但係呢一個就可能有少少經驗上面啦，因為我前面都有個 mon 㗎嘛。 嗯、 suppose 呢就應該望前面個 mon 都 ok 嘅。同埋呢馬會嘅同事呢其實喺我哋附近嘅。咁其實馬會嘅同事嗰下呢應該就有一張紙，你見到佢揸住一張好大嘅紙呢，其實就已經係話咗俾佢聽，即係嗰晚其實可能出咗錯，佢、有呢個更正已經係俾佢揸住嚟照住講。 好，又返返嚟先啦。 咁即係其實佢係可以唔需要行去嗰部架。 等佢行去再 confirm 個 number 係。 係啦，即係佢要望真啲、okay ，即係我諗呢個係信心嘅問題囉、即係佢要望住個波嚟到講嘅時候，咁佢就會係個信心大啲嘛，咁所以佢就會行咗去嗰個架。 咁但係我欣賞佢嘅呢個，佢起碼嗰個決定 唔會亂咁做。 喂，你唔好搞我，我真係望清楚先。如果關乎全香港幾百萬人， 我個公道關鏡都要望清楚。 所以我覺得其實六合彩咧係一個好六合彩嘅直播應該話，搞豬嘅直播係一個好高壓嘅節目嚟嘅，即係嗰種高壓嘅壓力咧，係你做任何你話講者、亞者、金像獎、金唱片、IFPI 乜都好，你完全冇呢個高壓嘅節奏，肯定係。夹得六合彩呢短短嘅， 短短五分钟 ，所以真系做得应该好长寿啊，应该吓， 好长寿 个主持。 点解？因为成日都好多压力啊。 唔係可以將個壓力咧化解咗處於態嗱嗱你阿東叔而家係嘛？ 阿東 啊， 幾即係 快樂無窮啊！ 我發覺我而家係啊，都做咗咁多年之後，其實已經冇咗個驚嘅感覺噶啦，係 嘛？ 即係五四三二一嚟啊嚟啊嚟啊咁就 即係 OK 嘅喎，真係啊！真係呢個真係好好高壓，真係唔係講笑。即系唔系讲话， 即系你能够可以控制到嗰个高压系咯。 你玩得掂个六合彩嘅时候，其实你出边啲大 show 啊， 任何 show 啊 event， 其实都真系手到拿来嘅问题。 理论上系，即系起码可以，即系你唔好话好似去到黄子华或者智慧 哥咁， 有咁多突然爆肚嘅嘢，即系起码你操控一个大 show， 战战兢兢咁， 系啦系啦。 系嘛，轻轻松松。O K， 嗱喂，但系咧咁样讲翻啦吓，就系、是、咧知道咧六合彩咧都带俾你呢、這个名誉之外咧，亦都咧 大佬好红啊佢， 因为名誉关系咧，令到你喺内地都遭受到一啲嘅人嘅，譬如话攻击啊，或者系一啲利用啊咁样样喎，真系 利用会多啲咯。吓、啊，因为其实咧就。大家都有玩一啲社交網站咁啊，即係國內嗰啲啦。咁其實咧就有時我都有 account 嘅。咁原來發覺咧有試過有內地咧好多人咧係直情係用咗我個名去開一啲嘅帳號，然之後咧就話俾人聽，係啦，就話識得我有 tips。咁其實國內好多人都信，即係覺得啦，即係覺得六合彩香港六合彩咧好有認受性嘅一樣嘢，即係信有呢樣嘢先啦。但係佢又會另外一方面，佢會覺得咧就係六合彩是錄影的、即是你會事先會知道的， 教你事水的教你事搞到全中國 你會覺得就係、是，乜都要做假噶啦，即係國內嗰啲。咁佢哋咧就，所以有啲人咧就利用咗呢一個咧，就話識我，跟住又話我可以俾 tips， 咁啊搞到咧就佢哋啊就收上面啲即係網民又好，或者國內嘅市民去投注去收錢啦。咁啊，亦都曾經亦都係咧，我收過好多信就係話即係。喂，你同我合作啦！你同我合作，如果每一期你淨係話個特碼俾我聽啫，即係特碼係咩？特別號碼，即係國內人好中意賭呢樣嘢噶嘛？咁咪就你話俾我聽啦，我每一期俾翻50,000人民幣你。 哇！ 咁我計落，哇，係50,000人民幣 3次， 一年一個月，每個月我當你12次，12次50,000，即係一個月600,000人仔喎。 今次仲三獎得50,000幾啫嘛？ 係啊，咁我就諗緊，如果我真係知嘅話，我真係發啦，一個月值咁樣就可以袋600,000。基本上是冇可能的嘛， 咁啊，唔係同埋香港有好多嘅書刊，譬如話白小姐啲又會貼話啲即係六合彩嗰啲嘢，話好似有一期見到你做封面啊。 係啊，我曾經係 啊，好真嘅， 咁都有啊， 真係有人話俾我聽話見到有我張相， 係咪嗰啲蘇文峰咁揸住嗰個攞嗰啲啊？ 知嘛？好似叫白小姐，唔係叫蔡國威， 又或者咩六合彩布咁嗰啲咯。 類似因為有好大本都呃請咗40幾蚊個禮拜，千八斤。 咁但係我 真係好怕。 我預測嘅啲諗法就係黐孖筋度。 咁我即刻咧，有人話俾我聽之後咧，佢話：喂，你搞搞佢好喎，你可以問佢收翻錢。 你搞搞 收錢 點搞？ 喂，但係你收咗錢係大件事啊！ 喂， 系，你收钱大件事， 盗用我张相啦吓，大件事啊嘛。 但系我咧都经常同阿蔡国威咧，即系翻内地做嘢咧，照计咁样应该好多人揾嚟寻仇先系。 唔系寻仇咯，而系第一句真系问我有冇支持啊？唔 系啊，有赢啊！ 嗰啲因为信错咗嗰啲无名嘅 account 号码，而导致 咗嘢啲 财，即系嗰个钱财上面嘅损失嘅时候咧，又以为佢真系有份嘅时候，翻到嚟佢又认得佢嘅。 次都话开细嘅，你开大， 你争我几多个特码？而家我就好搭馬啦，你走唔走得甩？ 都係噶，都，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佢哋第一句係問，即係你冇貼士多咯。 唔係你揸部機喎，大佬。 你留意下你啲士多嗰啲友咧，次次都等佢買，佢唔係六合彩經咧，我冇日知兩年前都睇緊嘅，兩年前可以佢哋照刨嗰啲六合彩經嘅，所以望餐懵嘅。 所以同阿蔡國威翻大陸做嘢咧，一係就喺架車上邊，一係就去到做嘢嘅地方，就唔可以周圍走。 可以周圍 點點佢先。 好唔得閒啊！好唔得閒。 同埋真係好得意啊！國內人咧，即係除咗佢哋有咩六合彩好得意咁啊，佢哋地下嗰啲咧又賭咩生肖啊？我其實都唔明乜咩波袋佢咩。 新笑我又唔知啦，跟住又話顏色又有得同，跟住我哋有兩個主持噶嘛，即係我同即係周嘉莉啊嘛，佢哋可以估就係話，誒今日誒男主持女支持啦，又可以賭得 走得搞呢個可以做 玩喎， 邊個估啊？就 同間表， 邊個做到？ 邊個做到？ 跟住可能 間表啫 喎，你話俾我聽得啦。 周嘉莉，你嗰日射一射波，我 仲有就會 我落注，我落注， 係啊，會賭咧就係話即係男主持今日著咩色嘅西裝咧？ 哦、女主持兩份啦，開之前有一套，聲面開完啦， 即係女主持著咩裙咧？咩 著咩色絲襪啊？ 即係原來佢哋係可以賭到咧，即係乜都可以賭查， 咁即係英國 啊，即英國人講佢生仔定生女啊？ 呢啲咩嚟啊？ 幾點出世啊？ 係咯，即係佢哋單雙啊，咩加埋大定細啊？ 嗰啲濕碎啦， 哇！好玩嘛，但係呢個真係，喂三嗰啲真係啊，或者 邊個講嘢先啊？大佬 翻咩更真係可以做到嘅喎？ 你聽問佢食得唔得閒食飯啫嘛？佢唔得閒咪先開工啦，佢嗱約定你啊，九點半啊，嗱一定係九點半㗎啦。 哎真的不洗手了我哋。 哎嗱等等等等。 哎好开心啊，不然间觉得有奇迹啊，真 係。有希望，人生充满希望，两口玩法嘅喎大佬。内幕仲係内幕貼士。 喂但嗰啲咪老老实实啊，即係边个主持啊，穿咩西装嗰啲，嗰个系咩數嚟嘅呢？ 真唔知喎，你我直 咁佢咪好似嗰啲大细大大细细咁，即係男男 单跳囉。 单跳咁自己 諗 啫嘛。佢哋有个模式㗎嘛。 有人问我出国话你话俾我听，每一期又分返几多咁样。 但呢一个就冇问喎。 可能真啦，咁就可能有嘅，可能真係有啦。可能真係有 啦。纯属纯属 纯属纯属纯 我問多個問題，你買唔買得六合彩嘅？ 買得，所有馬會嘅員工都買得， 都可以買得。 因為呢個真係好公正，因為 live 啊嘛，同埋冇人做到手腳㗎。 同埋佢哋獎券基金啊，所以獎券有限公司就唔即就唔屬於真係馬嗰度。 係咯，馬嗰度我見過蕭立佬收唔到錢㗎嘛，馬會 咯。但係而家馬咧又 馬會嘅蕭立， 係啊， 裝咗買得。佢馬會嘅廚房度斬叉燒， 哦， 但係因為佢買馬就唔得啦。 但係而家好似話佢哋有某啲部門都買得嘅， 開始 係有啲冇。 咁佢叫佢啲佢家屬買唔買得嘅啫， 贏啊嘛，仲有 冇事嘅？ 所以乜嘢都要低調啲， 低調係啦， 沉實啲，踏實啲啊！唔係你玩曬啦，係咪先？真係 咁多內幕咩 ？OK， 輕鬆一下先。咁我哋啊睇一睇今集我哋音樂榜會播呢一首歌，就係 Ava 樂隊啊，本地一隊好出色嘅獨立樂隊啦。咁啊，長期又同葉世榮合作啦。咁啊，而家咧即係主力咧專攻咧我哋呢個本地嘅音樂市場啦。咁啊，亦都係越做越好，越做越出色嘅音樂。我哋一齊聽下聽。呢一首歌啊，阳光灿烂啊！ 啊，无打无打，快打，妈咪啊！啊，杀杀杀啊！ 戆居，我杀你个木嘴啊！三花啊！ 哎呀，望到你两个出千， 嗱嗱声放水啦，出千， 慢啲啦， 搞错啊！ 捉捉噃，唔好两头噃。 死仔唔使做，又喺度赌 pair。 唉，健叔，你养只狗啊，你都放下狗啊。 系咯，我哋唔告你偷笑啦。 咩啊？五义工嚟噶，你哋唔使糊出粮俾你哋嘅咩？不过咁，我都算有人性啦。去旅行啦。 去边先？ 石澳啊。 石澳都算旅行啊。阿婆都变爱美神啦。 咁我讲， 石澳杀你。 上了制服，热度发烧，就算被老细闹，仲要笑。其实想拥有快乐，就别看表，忘掉工作，玩乐最了。吃一气先再翻工，吃一气先会轻松。若再做，你会做到梦。阳光灿烂，烦恼。谁要玩翻餐？迷恋总限，由朝玩到晚。若再不把握这瞬间的开心，走眼。 的压力就快爆表，无奈需要继续赚钞票。其实通街八百日梦最好表，梦里的世界话笑就笑。每分每刻也想玩，跳出这古老框框，让我们到处弹吉他，阳光灿烂。誓要玩翻餐，迷恋总叹，由朝玩到晚，若再不把握这瞬间的开心就难。炎夏里穿上了制服，热到发烧，忘掉工作，玩乐最重要。阳光灿烂，烦恼请放下，让我奔向天高海深的沙滩，誓要玩翻餐，迷恋总限，由朝玩到晚，誓要跟老细说夏天不加班，让我跟老走啊。 我听不到啊，妈咪， 我好攰啊，姐姐。 又翻翻到嚟我哋嘅男人风嘅节目啦，咁啊继续有嘉宾蔡国威啦，咁啊有主持啦 Jerry 啦， 系 头先开波啊， 少少啫， 卡神同阿咪啦，啱啱听到嗰首歌咧就系本地嘅一对好出色嘅组合咧，就系 Eva 乐队啦，咁啊成员咧有嘉豪啦、嘉杰啦、阿涛啦，咁啊仲有加入嘅鼓手啦、阿华啦，咁样四个人组成嘅乐队啦，咁大家啱啱睇到嗰首 MV 嗰首歌咧就叫做《阳光灿烂》嘅，咁啊特别留意到。呢、這個 MV 入面嗰四位女主角咧，咁啊著得好，哇！熱力四射咁，亦都係本地嘅一對咧，哇！都真係受到一啲音樂人大讚嘅一對嘅女子組合，就係 Choco 樂隊咁啊，係啊，咁啊，我聽過吳國敬啦，都話佢哋啲嘢玩出嚟實正嘅喎，玩 live 嘅時候啊 OK 嘅喎，咁啊睇下有冇機會亦都係播一播佢哋啲歌啦。OK， 咁啊翻到嚟我哋嘅即係另外一 part 嘅呢個嘅。南人風嘅節目啦嚇，咁啊要講一講啊嘛，最近有啲嘢都幾得意嘅，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又講最近咧就係有個外國人嚟香港讀書嘅朋友啦，咁 啊法國人， 咁啊攞咗個香港身份證嚇。好咁啊！咦，我哋要去相啦嚇，咁樣就睇到咧，就係話佢咧，攞咗嗰張相嗰張樣出嚟嗰身份證咧，就五個字嘅中文名嘅，佢改咗做就係呢個激烈的海膽啊！我哋可以去相先啊，唔該，係咁樣。我哋睇下，最好笑咧就係有冇讀介紹佢啲內文啊？喂， 哦，有啊，咁啊，我嚟先啦。咁其實呢個咧嘅法國。仔咧就嚟自法國傳統家庭，能夠咧嚟到亞洲讀書咧係一個求突破嘅，咁啊又話咧父母咧其實非常之開放啊，咁啊對於咧呢個嘅佢嘅呢啲嘅越洋過嚟香港咧太平洋讀書咧，就希望佢咧就係學有所成嘅。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你讲得真系好清楚，我哋真系好明白。 啊，系话咧，佢入境处嗰阵时咧。佢要求呢個名嘅時候，居然啲職員係佢話係對佢咧冇乜過問嘅，即係我嘅激烈啲海膽 OK 啦。 呢單嘢應該好驚訝， 嗰條可以唔焗蟹嘅咩？ 係咯，係輸。雖然林海峰就講：哇，大佬，我喺度幫你填嘅時候都喺度笑緊。 係啊，係啊，唔係佢係嗰個入境處職員，佢係咪個語言能力唔夠？但係冇乜理由㗎。 智商唔夠啊！ 或者理解能力不夠 一般，啊，即其實這個反映到呢可能是一件很大很嚴重的事情，就是對工作那個的投入性， 嗯， 對工作那個敷衍的程度 又未必過 啦，咁條例所限真係得。 唔係啦，因為其實喺佢哋嘅立場嚟講咧，我自己見解啊，即係佢總言之唔係一啲粗口或者啲羞辱性嘅字，其實就已經 OK 嘅啦。 哦，我哋又可以去另外一張相啊，唔該佢啊，拎埋個海膽出嚟。 哦，好嘢啊！ 吉親咁樣樣咧，睇發到佢咁樣樣啊，激烈的海膽啊，真係 OK 嘅係嘛？即係佢可以唔問咁樣樣，但係唔會有反應嘅咩？ 其實呢啲都唔自定車牌嘅時候，我都冇分別啫。 可以有呢個理論嘅，理論上可以。 同埋譯音，我哋去啲球員攞身份證咁嗰啲都好長嘅字，啲點 講 啊？可能佢睇唔睇球嘅期咧？ 大佬，你攞 部門， 你睇翻佢法國名，你真係唔識讀嘅喎。可能佢真係咁譯，你又冇得差人除喎。 喂，如果直譯起碼廿幾個字啊！ 今晚打到苦 嘅啫，OK 嘅喎，真 係 OK。 唔係佢改呢個名，我覺得佢冇問題嘅。啊，即係個入境處嘅職員都係公事公辦得滯。 Google 的問題咧，佢照個 Google Translate 譯翻過嚟噶嘛？ 係係 係啊！只得聽翻報道講就話佢將佢個法文海膽嗰個嘢擺出 Google Translate， 咁樣俾咗佢中文名就係激烈的海膽啊嘛！咁我啊，我用呢個字申請啦就，咁佢都唔知咯，唔粒字點解佢照 Google Translate 嘅 copy and paste 嘅啫嘛？ 係啊，係咪 Google 就犯咗錯咧？其實 如果唔係 Google Translate 係咁 嘅，中國人要有個五個字嘅咩？在漢人啦，即係唔係嗰啲蒙古嗰啲乜乜 閪嘅啫。 咩七 慢慢嚟，慢慢嚟， 收拾蟹二餐， 孖擦蟹嗰啲啊， 收拾蟹二餐， 点改呢个名啊？梁浩佳， 我有谂过，如果我自己咧就叫做，我有两个名嘅。如果平时我自己咧同人形容，我自己都系开心姐嚟嘅。 哦， 系啦， 但唔够五个字啊嘛， 系啊，因为叫砌个五个字都咁无悔无憾啊。 咁佢仲要系乜乜的乜乜。是形容的喎，呢個係激烈嘅海膽。你話個可愛即海膽都得嘅， 昂昂乜的海膽？但係好在唔係砌咗鮑魚啫，個鮑魚激烈嘅鮑魚好勁。 激烈鮑魚，馬叫啊，麥張同為之啊。 你會咩點？ 可能鮑魚係用顏色去形容㗎啦。似你嗰日色啊，今日 唔係咩粉 黃啊？唔 係粉啊？ 你搞錯咗啊！就指我隻色啊！ 咩？哦，咁就比較容易揾到。 你咪拿陳冠希咪有咯？你想睇？ 講仲講翻幾廿年前嗰啲嘢。 我哋嘉賓蔡國威啊，即係五字真名啊，你會改個咩名俾自己咧？即 係哦，如果你真係叫我改個五個字嘅，我即刻諗到有一個就係，李嘉誠個仔。 哦，又玩黄丁啲桥啊！ 冇啊，即系 你已经有 着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 着数啫。你话咁啊，你仔 有时有人你话喂点称呼啊？喂，咁啊，李嘉诚个仔，我系李嘉诚个仔咁样。 系 咁跟住，你第一样嘢咧，你 玩嘢啊？ 你玩嘢先啦， 少咗扯包嚟。 李嘉诚，我都要个仔。 李嘉诚个仔， 系啦， 你老婆系。 咁跟住，可能你会再问一只点称呼啊？我是李嘉誠個仔啊！ 你已經係第三個，你知道我係李嘉誠個仔咯喎！ 跟住李嘉誠大曬啊！ 咁我會得即係唔係即係可能即刻會有可能有多着數咯？ 咩啊？有着數有下跳下， 唔係咁咩 service 都會啲啊嘛？ 會嘅咩？ 其實蔡國威係第一次已經揾到好多着數，都話俾大家聽。 你領埋唔少啊？ 我冇啊，邊有啊？ 白小姐揾你做封面啊？ 唔係，但李嘉誠個仔咧都係一個名啫，一個名同埋一種關係啫。佢呢個嗱，譬如又講翻佢激烈的海膽啊，即係一樣嘢形容一樣嘢，即係一個感覺去形容一件事物咁樣，就唔係一個人物。 始終激烈嘢得唔得 啊？ 始終激烈嘢，始終。 咪啊！咪聽唔到。 始終激烈嘢， 始終激烈嘢， 諗住寫出嚟。 廁所嘅廁， 廁所 始終激烈嘢。咁你廁所練乜嘢？自己諗啊！ 我練 廁所嘅廁，我始終激烈嘢。 好深奧， 好日本化，同你日本球員伊野波亞賢差唔多啦。 或者 係啲電影度， 係咯，又或者係佢廁所冇錢， 嗰啲好賣， 好著啲啦。 喂，你幫阿咪講一卡陣， 阿寶，我自己答得啦。 有三個大番薯啊，最襯嘅。 唔係，我嗱，我有我嗰五個字最襯我啊，俾你知，冚家大飛鏟。 但呢個可能唔俾你， 呢個未必 係啊，呢個唔得。 嗱， 要出到身份證嘅人。 唔係，我用個合，我用個合家大飛信。 咁咪唔啱咯，咁咪 咁已經唔係你嗰個意思啦。 好，嗱，先解釋點解即係冚家大飛信。 嗱， 大飛就係話基本上有三樣嘢我自己好中意嘅。第一 ，NBA 球隊洛杉磯快艇，快艇大家知點解叫大飛嘅啦，係咪先？第二個 LMF 嘅製作人 David Chan。 係。 第三個大家都知啊，黃秋生。最出名的角色啦 ，common 噶嘛，系咪先？你睇下你啊，太监骑马，唉、哎，真系，系咪先？咁咧，另外嗰三个字咧，即系第一、二同第五个字啦。OK， 咁其实一个最 common、最多香港人讲嘅。一个粗口嚟嘅，即系 喂，我哋翻一翻嚟睇住阿咪解释个样先啊！ 有乌鸦飞过，哇 哇，唔系有乌鸦飞 过，我晒汗嘅，我见阿陈国威 都。但我系听到 ，sorry， 我真系才疏学浅，我听到你头先讲嗰咩太监骑马系， 啊，黄秋生喺嗰套戏讲嗰啲对白嚟嘅， 冇 X 得第嘅太监冇乜嘢噶嘛，咁佢骑马啊嘛，咁只马佢如果坐住只马咁，只会有嘢引只马噶嘛， 哦， 佢唔会有个性器官引只马噶嘛， 有咪啦， 咦，你识修饰个？ 你終於懂得用呢啲字， 唔係阿咪呢一樣嘢，唔係有同冇嘅關鍵係大同細嘅關鍵嚟嘅啫，可能係。 我唔知係咪先撞啊，大佬！ 你自身嘅感覺嗰度，唔係我知嘅就係你話佢話最主要佢個解釋咗係唔會揞住只馬，咁揞唔揞住啊？睇 冇嗰樣嘢嘅啫嘛。冇嗰樣嘢啊嘛， 可能你細啲就冇覺， 細輪， 我唔知喎，大佬。 即係中學同學細輪， 唔係因為個馬先， 梗係冇啦，我又唔係太監強。 咁又冇話梗係冇騎馬呢啲係咯， 好基本嘅嘢嚟嘅。 冇啊， 買馬都成日買。 唔係，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咧，即係我讀中史咧，唔係你切嘅話係你連埋嗰對嗰兩粒一齊切嘅嘛，咁。你同大細嗰樣嘢冇關，因為你總入嗱，你即係除咗嗰條陰莖之外， 佢係 咯，仲有兩條陰嘛？ 等你解釋翻個名咧， 講到嗰條嘢， 又我想乜新物 多老二啦 ，OK 嗱，咁啊講翻一二五個字，即係冚家 X 啦咁其實基本上如果有睇王晶啲戲啦。咁其實呢三個字就真係好吸引，咁某程度上我改呢個名係向王晶致敬嘅啫。 哇，係咪？咦， 睇完要王晶嘅咁 咩？佢睇完《港城風雲》咧， 你哋嗰個 唔係啊，唔係啊，喂，咁梗係王晶，梗唔係嗰個啦，係咪先？嗰個肥嗰個啦，梗係講 兩個都肥啊， 唔算肥。咁而家你 唔算， 唔算。 你真係我哋見得多啊，你唔好同我哋拗啊，真 係。 嗱，即係嗱 ，OK， 嗱， 兩個晶哥都肥嘅。 OK， 黃天林個仔。讲清楚啲，系讲清楚啲，老啲，老啲，系啦，即系好中意一路跑马，一路。 你头先话向阿晶哥致敬，你一定睇完《赌城风云》，你好欣赏杜汶泽嗰啲演绎啦。 唔系啊，唔单止系咁啊，即系基本上有边一套王晶戏冇呢三个字啊？我想讲，同埋喺球场，我自己成日睇香港波，我自己讲唔少啊嘛，你明唔明啊 ？O K， 即系呢个玩嚟玩嘅啫。咁啊，另外有个另类嘅话题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一个老板咧请人见工嗰单嘢。不过呢个咧就真系咧。我哋只係能夠咧喺 Facebook 有日就揾到呢一段嘢，就 cap 咗落嚟咁啊，揾人去讀一讀啦。 其實呢段嘢就之前情報出過嘅，我想講，不過依家我照讀翻少少啦 嚇。佢就係講明噶。 即係話説咧，就有個 admin 咧，就是一間 IT 公司嘅老闆仔噶嘛，八個夥計啦。咁啊，話説就有一個同事離咗職啦，咁所以 admin 就需要請人去填補翻嗰個空缺啦。OK， 咁咧就冇幾耐之後，就有個大學畢業嘅男仔走嚟見工啦。咁啊 ，admin 睇到佢咦？這个样啊，斯斯文文啊，对话谈吐都唔差啦咁啊，叫礼拜一翻工啦吓，咁啊男仔就礼拜一九点钟就吓，应该讲 Edwin 啊，礼拜一九点钟见到个男仔翻工，咁但系嗰个男仔个样咧就同见工嗰阵时嗰啲分 别，咁我就系嗰个老板啦，我就会问啦，咦？我幾日前啊 interview 嘅時候先見過你啊，但係點解你個樣啊好似唔同咗咁嘅？ 我嗰個係我同學嚟嘅，咁啊佢話唔做呢份工噶啦，咁所以叫我嚟就頂檔嘅。咁咧，如是者咧，連續做咗廿年老闆，以為自己見慣風浪啦。咁但係自己睇見嗰個環境都呆咗。 咁最後呢段文咧，佢就話：如果將以上嘅個案拍成電視劇咧，啲觀眾都會話個編劇係冇 sense 嘅嚇。咁啊，但係偏偏咧呢個就真人真事，可想啊，可見而家嘅九十後啊，有啲啦就幾咁冇禮貌、無知、做事輕率，又唔為他人設想咁樣。 梁，喂，我 好，我哋翻翻嚟先啦，就是、有件咁嘅事嘅、 我覺得呢條友真係偉人嚟喎，咁樂善好施嘅， 即係自己唔做， 即係唔做嗰個係啦，一個係咪先？ 你覺得佢好偉大？ 哇！就係大佬，仲咪貫徹始終係施比受更有福啊！大佬，即係話除咗呢，即係唔單止話呢份工作，即係可能將來娶著個老婆啊，自己有幾多身家都可以願意無條件同人分享。 但係你唔覺得佢好不負責任嘅咩？ 唔係不負責任梗嘅啦，咁但係我敬重佢喎，你咁都得嘅。 唔係多唔多？大家遇到呢啲即係類似嗰啲咧，係佢冇責任，亦都冇解釋。 我諗你哋小灣仔自由啦，我哋小灣仔啲好多聽到咧，老母打嚟㗎。佢請假唔做啊，爸阿媽打嚟噶，而家唔會自己打嚟噶， 真 係真係 聽 真 聽得多呢啲喎。 係啊，我自己有個親戚去我度做，都係試過咁樣，即係我姨打翻嚟咁樣，唔做啊咁樣，係咁嘅僆仔自己唔打唔去面對。 咁係咪一準時搭正就走噶？ 咩？ 一準時搭正就收工 計啦， 放工啊，梗係啦。 唔係即叫做老土啲啦。你話我哋年紀大啲老土啲，以前如果想跟啲師傅學嘢啊，或者咩啊，咁啊 早啲翻，遲 少 走， 遲少少走係嘛？即係你 早少少翻 ，head 亦都會比較有心機教你啊，係咪先？亦都可能個責任上需要啊，咁樣樣啊，即係傳授落去嗰啲嘢啊。 啱 咯，我哋翻嚟先啊，係咁繼續講落去啦，我哋就 真係。如果咁嘅情況嘅事，我亦都試過見過，就係有個阿媽同個仔一齊見工咁 少。 哦，呢 個我都聽過， 呢個都。 但係呢樣嘢，喂，大佬，你咁大個人，真係使乜見工嘅事？見工嘅使問媽咪話，媽咪啊，我去見工得唔得？即係遲可能十八歲，可能佢問個阿媽，媽，我去廁所得唔得？ 咁呢個可能唔關個仔事。 係咯，個媽 怪獸家長嗰啲咧，怪獸家 長。喂，但係而家個年代真係咁樣啊嘛，事實上。即係有要幾奇怪幾奇怪，即係你會覺得聽落呢單嘢好似好有創意喎，大佬就係先。而家我講到施比受更有福，我幾咁得意啊，係咪先？ 你講媽咪係咪你個邊啲媽咪先？咪住，你知你㗎啦， 係咯， 你嗰啲 扮曬嗰啲啦， 野媽媽而家先可以講嗰啲媽咪。 我呢啲你問 Billy 啦，係咪先？ 如果係嗰啲媽咪陪埋一齊見工， 第二呢個場散啦， 我就請我媽咪啦 就。哇 ！Oh yeah！ 如果係咁樣， 年紀大技術好驅風啊！哇！你咁出啲嘢，我哋唔得。 好老實。讲叻嘅咧，你讲嗰啲妈咪咧，就唔一定系你所谓咩年纪大驱风咧，形容到好似咧一副咧已经生坏咗嘅机器咁样嘅。 唔系年纪大其实好嘛，叻即系阿吴镇宇都教落啦。 都系嗰句啦，你玩晒啊，乜都你讲。 都系咁啦，我咪要讲嘢站在不败之地咧，吹咩？即系咁讲，但系头先个情况就系话，喂。如果講翻即係佢唔翻工去俾個老友嗰、那個，我真係覺得個，如果唔係呢件事發生，我覺得佢真係個偉人嚟。 嗱，佢要撈數噶嘛， 佢真係夠姜。 點撈數咯？ 嗱， 一年八年，我程度佢有責任嘅。 嗱，有樣嘢咧，講講啊，電視 有程度上有責任嘅。 梗係啦，大佬， 我都揾個人嚟定啦， 有份用噶嘛，大佬係咪先？ 好過你個位吉咗出嚟啦。 你話我見咗工啦，但我突然間又唔想翻，跟住到 啲人用。 翻工嗰日，我叫我个 friend 嚟顶住， 佢都冇谂过喎。其实 我有为你设想 嘅，系喎，开脑啊！真系呢个真系。 其实唔可以话佢负责任噶， 所以呢个节目揾卡神嚟做啦，真系就系转到呢啲好玩 编嘢 ，OK 喎。 唔系嗱，即系但系又 唔系，你扭转晒嗱，呢啲嘢出咗嘅时候，大众嘅睇法都肯定系执埋去个老板嗰边噶。 冇啊，我冇执埋老板度啦，已经，我已经冇啦。 大家唔知你执咗边度？ 我冇执去边度啊？我系欣赏嗰条友嘅乐善好施 噶嘛。 啊，但 系 而家系讲紧卡神嗰个讲法好。好有力喎， 真係佢又好專嘅， 我又欣賞呢個， 佢又好專， 想再請翻佢 咧，搞到我都欣賞埋嗰日見工而冇翻工嗰個， 有錯老闆嘅潛質， 係啊， 真係有啦， 呢個同學適合做呢樣， 適合做呢樣份工嘅，所以咧，所以我介紹個同學， 其實係咪嗰啲 agent 嚟㗎？本身就係 嗱，我唔知呢樣嘢真係唔敢講， 咪俾翻我哋嘉賓蔡國偉， 俾你講 件事，即係直接俾你， 即係舉個例，如果你嗰日真係肚痛啦，翻唔到六合彩，咪真係會揾第二個，你幫我頂住先啦。 不可以立亂問， 咁梗係唔得啦！我姐， 唔係，但係如果真係俾我自己嘅睇法，我睇呢、這個呢件事啦，我覺得真係不負責任嘅， 係 因為即係如果講我即係以前我哋見工又好，即係翻工又好。即是你建了一份工，即可能你大海流針，你畢業之後你 send 很多的 CV 出去，你建很多的 interview， 跟住有很多個公司offer 都給你了，咁你自己去揀啦，哦，有邊份我想做嘅，最高人工邊一份嘅我就去邊份，咁你都可能會話返俾其他嗰啲公司聽，就係唔好意思啦，我已經搵到份工 作啦， 唔做啦， 基本交代 嘅，係啦，基本上你都會交代㗎嘛，而唔係今次咁樣搵一個人嚟頂自己去返工㗎嘛。 喂，但係呢你諗得，即係如果我再諗得衰少少 就係話即係冇嘢嘅呢樣嘢，即係舉個例子，你好似以前即係好興 ICQ 上網溝女啊嘛，有啲友你唔知咩，你就攞幅攞幅劉德華幅相走去，即係話俾你知，其實我係劉德華嚟嘅，你會唔會同我食飯啊咁樣？即係係咪先？即係出到去，咦？見到你唔係劉德華，貨不對版喎、啊、咁。即係其實個情況會同而家呢個一樣咧，覺得。 呢、這個比喻係咪唔啱咧？ 唔係唔啱， 我哋唔聽你講，咪 正咪正咯。即係唔係你 啊？得唔得你？ 佢每一集，佢無論做咩節目，每一集都咁有呢個位 嘅。我剪咗呢段嘅 ，cut 咗都冇事。 OK OK 嗱，我 笑鬼講完，唔係講笑嘅， 即係講翻電視台啊，不如啦。即係因為我之前聽聞過，就有啲電視台嘅幕後手足咧，就話譬如一個大 show 咁樣，咁你做完之後有份演出嘅人咧 ，suppose 應該等到佢謝幕嗰刻。 起 翻出嚟个台度同大家谢幕，或者起码你都等我 show 完咗，你先可以走噶嘛。即系除非你系嗰啲即系天王巨星嘅嘉宾，俾好高嘅酬劳你出嚟，净系唱两只歌，唱完我就拜拜噶啦。即系嗰啲唔同， 嗰啲讲明啦，早就 即系嗰啲唔属于你电视台嘅人啊嘛，本身。但系如果系属于你电视台嘅艺员嘅一部分，即系艺员。你做完嗰個 show， 你唔應該即刻走噶嘛？ 敬業熬業啊， 應該係理論 態度上面。以前咧，如果你試下走咗啦，你真係 你唔使撈噶啦。 你有牌你冇嘢撈啊， 坐下板先啦。 以前啲監製管得好緊，但係我即係我係舊年嘅已經聽聞過，就係話即係有啲幕後嘅手足同我講亞視嘅，就係話有某啲後生嘅藝人啦，入咗行可能係只不過。一兩年兩三年嗰啲咧， 我聽唔少啊， 係嘛？即係完咗佢自己演出嗰部分，可能佢哋都係大合唱咁出嚟成班，出完之後，咦？到臨尾出 Rolla 出嚟謝幕嘅時候咧，係唔見咁嘅部分嘅喎，嗰啲人咧係片尋不獲，基本上咧其實已經係離開咗呢個電視台， 係啊係啊，翻咗屋企㗎啦， 收尾完嘅喎， 係㗎。 但因為呢個事實上，你出 show 係你工作部分嚟噶嘛？你出緊嗰間公司啦，你應該即係敬業熬業呢樣嘢，而家係冇人記得呢樣嘢。 咪就係依啲咧，就係 係啦，係咪八九十後即係而家係咁樣？ 即係不負責任咯。 導演咪嗌走先走咗咯， 係嘛？ 導演未走， 但同埋跟住之後，你係就你就係對上嗰啲你即係叫做有權力嗰班，譬如當係監製導演咁樣，你都應該捉翻住佢哋嚟話噶。可能但係又可能話嗰話唔到啦，係嘛？吹人我走咗去咁樣樣， 所以我大不了你話唔 撈。你可能你下次大唱你咪一定要又系揾翻我， 你闹我咩？ 就系咁 啦，冇得解释嘅呢啲嘢吓，即系呢个世界有冇未来咧？唔知嘅。 唔系嗰个，其实呢个系显示到即系嗰个人嘅个人嗰个素养嘅问题咯，多少少 素质嘅问题咯，呢个系。 系咯，即系你本身。對係有責任心，你樣嘢都有交代，你唔會應該話出現呢個情況咯。即係呢個咪叫甩場，唔係叫甩場，叫做咩失場咁。 所以我好怕睇到嗰啲咧教育工作者經常訪問佢哋咧，話點樣同啲後生仔接觸啊，會比較反叛。你一定要好好地同佢哋講㗎，好好地同佢哋溝通㗎。而家就係個問題，我見到嗰啲咁偽善嘅教育工作者咧，我叫佢死㗎啦， 死巴佢啦， 即係叫佢死。都 show 點樣教育佢？ 而家已經係跳過咗嗰個所謂係唔係好好溝通。 佢都唔打算同你溝通，溝咩啫？多叫 你 嗰啲即係 嘥氣。 唔係你聽久唔久會見到啲咩教育工作者出嚟大發謬論嘅係嘛？即係其實嗰啲教育中工作者咧，應該話其實都係自己各有各，唉， 紙上談兵嘅啫。可能鏡頭 咪咯， 即係鏡頭啊，可能攞士巴拿摁個仔咧，死啦你又面又身。 不在本集節目談論嘅範圍，但係有單嘢新鮮滾熱辣啦，就係啱啱睇到阿黃維基先生啦，係嘛？即係高清陣庫就你玩曬啦， 冇咁樣，冇咁樣，冇嘢。 無論點樣嘅玩法，佢都唔俾你玩，即係冇得你玩啦，係嘛？即係梁浩佳嚇，我哋本集嘅主持， 身受其害啊嘛！ 準備兩日後簽約香港電視。 冇咁， 我諗你唔好彩嘅地方，其實你係上個禮拜已經要簽約嘅， 冇錯。 你簽咗嘅話。 就冇事啦， 都未必噶。 唔係嗰個台有事， 咁你咪要糧出先啊嘛，係嘛？ 其一啦，但係你見到其實都唔開心啊。你簽我翻嚟，你唔用我，做咩要簽我咧？我就覺得就係呢樣係好唔開心。 咁啊，嗰啲就講笑咁講啊，即係其實你就算你簽咗你個台而家暫時不能夠再發圍嘅話，其實都唔開心嘅真 係。因為我都頭先都睇翻就係話喺網上邊都有一句説話就係黃生講就話呢個已經唔係我認識嘅香港，呢個亦都係好觸動到我啦。我就話係咯，點解會咁嘅咧？我細到大。香港不是这样的，即我就他亲自出来的话口，他更加令到那个感染力更加大。 不今次真的火都来了， 好气， 太离谱 了，跟着玩嘛。 所以他激搞到我的生计，但我就算变成我的生计我都觉得好气， 更加火都来了。不 是真的很老实说，这件事你搬完个龙，你搬到这里，你由原本由 A 搬到 B 都算了，现在再搬到 C， 之后又再搬。 咁大佬， 即追住打嘅，即佢再搞就又 咁，仲有乜嘢制度可以法制嘅嘢？即系完全冇法制精神啦，简单嚟讲， 一个所谓嘅最高机构。才是最目無王法的一個機構， 因為他說他大陸告訴你條球例我設定的，你吹咩？即是他這樣去告訴你就可以了，等於我們足總都是 這樣。所以這段時間搜尋字眼最多的就是你玩完了， 你玩完了， 搬龍門了，好了。 OK， 今集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給回黃生看看他其實是怎樣說。那我們下集南韻風再見了， 拜拜 拜拜，多謝我們嘉賓蔡國威， 好，拜拜。